好，那关于这个举证责任的实例题呢，请同学呢在我们这个书本空白的部分呢，你再自己呢补上了这样的一个专题，因为其他专题呢文字呢书上都有的，我们课堂上就尽量不再重复说明了。反正呢这个书本上面的专题呢文字有详细介绍的部分啊，同学自己回家呢花一个晚上呢多做几个题目呢参考文字的解答，强化你的概念。所以呢我们最后呢带同学看这个题目啊，是书上所没有的，但是也是呢以往的国家考试呢很热门出现的一个案例，这就是所谓信用卡盗刷的问题啊。前一阵子呢曾经引起呢学理上跟实务上的热烈的一个讨论，但各位都晓得一个讨论后的结论就是呢银行呢必须要负有这个举证的责任。所以在信用卡盗刷的纠纷里面呢，针对这个签单是否真正，也就是客户一定主张呢这个不是我刷的，是被第三人盗刷的啊，银行一定主张说呢没有啊，我这个肉眼来看呢签名像真的，所以是你自己刷的。双方屡屡针对呢到底信用卡有无遭盗刷，这个签单上签名的真伪如何呢，屡屡产生争执。所以很多案件闹上法院呢，大家开始在研究讨论这种呢信用卡盗刷的纠纷事件里面，针对有无盗刷，也就是签单上的签名是否真正这个事实呢，何人要负举证责任。换句话来讲啊，到底是持卡人要去证明说呢这个签单是被盗刷的，签名不是我签的，是假冒的，还是应该由银行呢去证明说呢这个签名是真实的，是你持卡人亲自所签立的。所以这个签单的真伪呢有无遭盗刷的事实呢，到底由何人来负举证责任，这个在民法学界呢跟诉讼法学界都引起热门讨论。当然结论各位用猜的都知道，一定是要科与银行负举证责任，所以是银行要去证明说呢是被盗刷的这个事实。好，抱歉，是银行要去证明说呢没有被盗刷，签名是真的，而不是由消费者呢去证明说呢这个签名是伪造的。那这个结论怎么来的呢，我们今天就诉讼法的观念呢完整跟同学推论一遍。所以这个案例的事实呢，85年司法官还有95年呢这个基层特考的考题呢一模一样，都是考你这个信用卡刷卡纠纷。那案件的长相就是这样了，甲的卡片呢被丙拿去盗刷，被丙拿去盗刷之后呢银行就直接做扣款。这个题目你稍微补充一下，它的题目的前提事实是说呢这个持卡人甲呢在银行呢有开立一个户头呢专供呢扣款之用。同学也许用过这种的交易模式，如果你懒得每一个月拿这个账单去便利商店缴钱的话，你可以在银行开一个账户呢，然后填写一份呢扣款同意书，那每个月银行就直接从账户里扣款了。譬如说你跟中国信托申请信用卡，你可以在中国信托的银行呢开一个账户，然后填写一个呢扣款约定申请书，那个每个月呢20号一到的话呢，中国信托就直接呢把你前一个月消费的款项直接在那个银行里面做扣款的动作，他账单就不会寄给你去缴了，直接做扣款的一个动作了。那这个甲就是做这样的约定，所以呢他在银行开立了一个户头，也填写扣款同意书。那银行当然不管3721，他看到呢你上个月消费金额是10万块，他也不管3721，直接就从你的账户扣10万。后来甲方收到对账单，发现苗头不对，甲收到银行的对账单觉得很奇怪，我上个月明明什么都没有刷，为什么莫名其妙被扣10万。一查之下才发现自己皮包里面的卡片不见了，这个信用卡不晓得什么时候不见了，被第三人拿去盗刷。所以甲就打掉给银行说，哎，拜托哦，那个卡片呢不是呢我自己签名的，是被人家拿去盗刷的，请你把10万块还我。阿翔也知道银行绝对不会理你的，他钱都已经扣了，怎么可能呢平白把钱吐出来呢。所以甲就很不高兴，认为说呢明明不是我刷的卡片，这个签名一看就知道不像我签的，为什么你银行呢还要做扣款的动作。所以甲告你告什么呢， 这各位将来在实务上就知道，如果你的钱先被银行给扣掉了，你要告银行的诉讼标的诉之声明是呢确认消费寄托债权存在的诉讼。因为你本来在中国信托存了10万块，你就对中国信托有10万元的消费寄托债权。各位啊，你债哥应该有个基本印象，你把钱存在银行里面，你跟银行之间成立的叫民法上的消费寄托契约，把钱存到银行，寄托到银行，那银行呢莫名其妙把你里面扣走了10万块，你要去 argue， 当然打的是确认诉讼，确认你没有扣款的权利，确认我存在你银行户头里面，那10万元消费寄托的债权依旧存在，所以甲就对乙呢打这个确认消费寄托债权存在的一个诉讼。好，那题目就问你了，在这个确认诉讼里面呢，对于呢签单的签名是否真正，也就是呢信用卡有没有遭盗刷这个事实呢，何人应负举证责任？讲到这边忍不住念一下哦，以前呢同学呢有人下课跑来问呢，问一些啼笑皆非的问题哦，他问说呢，哎啊，为什么85年司法官是考签单的签名是否真正，95年基层特考考题的用语是信用卡有无遭盗刷啊，这两个题目呢问的内容不是不一样吗？为什么合在一起讲？哎，拜托你帮帮忙哦，问的内容是一样的啦，只是换句话说而已。所以呢有时候题目是考你说信用卡有遭盗刷啊，有的时候用字遣词是说签单上的签名是否真正，你不要人家用字遣词转一下你就搞不懂了哦。两个描述的内容指的是同一个事实啦，就是问你呢到底呢有没有被盗刷，这个事实谁要负责举证。好，那怎么推论呢？完全按部就班往下推，不要偷懒，第一段先写诉讼标的消费寄托的债权债务关系，第二段写本件诉讼的权利发生事实。老话一句，你不要说这不是题目问我的我就懒得写，有的时候呢多写了你会有意外的收获，反正也就老老实实的第二段先去找说啊，这个诉讼标的的权利发生事实什么，那这需要一点债个的基础了。大三债个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消费寄托这个契约两个权利发生要件，两个构成要件，第一个你要有寄托的合意，理所当然嘛，所有的契约都要意思表示一致。第二个权利发生事实构成要件呢，寄托物的交付，寄托契约跟借贷契约一模一样，民法上的性质都叫要物契约，一定要以标的物的交付作为成立生效件。所以你这个消费寄托债权要有效的发生，前提是你钱要真的嘎到银行里面，实际完成寄托物交付的一个动作。好，这两个都叫权利发生事实，理论上应该由原告甲负举证责任。为什么呢？脑袋逻辑再转一遍，主张权利发生事实存在之人负举证责任啊，谁会主张权利发生事实存在啊？它的定义就是假设权利发生事实存在所生的效果对谁有利，那一个人就是主张权利发生事实存在的了。好，所以你脑袋转一下，权利发生事实存在所生的效果叫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债权发生，10万块消费寄托的债权发生存在，这个效果对谁有利？当然是对这个呢持卡人的银行的存款人甲有利嘛，所以甲会主张权利发生事实存在，所以甲要针对有寄托合意以及有寄托物交付这两个事实呢负举证的一个责任。这就是呢第二段里面权利发生事实举证责任分配是由甲呢加以举证。那很可惜题目不是问你这个，所以你这个考卷要写第三段。来，第三段提示情形，直接切入重点。题目问你签单是否真正有被盗刷，这个事实要怎么写呢？一样写详细一点，分点分段，分别叙述实体法的评价跟诉讼法评价。那这个题目呢，你呢如果会写错的话，大概就是第三个部分呢脑袋转不过来了。这个签单是否真正，你含涉到本件的诉讼标的。对照本件的诉讼标的，你会发现在消费寄托债权这个诉讼标的为前提之下呢， 签单是否真正所涉及到的事实就是银行到底有没有权利扣你的款项。只有呢这一笔消费是你亲自消费的、亲自签名的，银行才有这个资格、有这个权利呢扣你在户头里面的存款来支付。这是信用卡交易的一个基本概念。所以签单是否真正呢，就是涉及到在本件诉讼标的里面银行是否能够扣款。那重点来了，银行是否能够扣款这件事，实体法的评价就是银行到底能不能行使抵消权。直接从你账户扣款，这个法律的评价就是银行直接对你行使抵消权，对你呢抵消你在存款账户里面的债权了。所以呢，实体法的评价就攸关以银行被告是否具有呢民法334条的抵消权是否存在，这叫民法的评价。那这一个民法的评价呢，投影到诉讼法上，相对于本件诉讼标的而言，就构成权利消灭事由。因为民法上的抵消权，诉讼法的评价就是呢，会事后的让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啊，这不就我们刚刚讲的性质上定性为权利消灭事由吗？好，既然诉讼法的定性出来了，那答案就简单了。来，最后老话一句，不要这个临门一脚呢还写错哦。权利消灭是由谁负责举证呢？来，逻辑的推论就是，假设该权利消灭是由存在，所生的效果叫什么呢？叫诉讼标的的债权消灭不见了。这个效果对谁有利啊？想也知道，对那个呢主张扣款有理的银行有利。银行一定是主张消费寄托债权不再消灭不存在了，所以银行呢被告你呢会是主张本件诉讼权利消灭是由存在之人啊，所以当然是由乙负举证责任。因此在法学逻辑上就形成你所知道的结论，信用卡签名真伪的争议呢一定都是银行要证明说签单上的签名是真正的，是要证明没有被盗刷的事实，而不是由消费者持卡人去证明说呢自己的信用卡被盗刷，去证明说签单上的签名是伪造的，不是由他证明是伪造的，反而是要银行证明说这个签单上的签名是真正的。这个结论呢整个逻辑的推论过程就是这样来的。好，写完之后呢请你注意一下这个题目呢，当年在15分写到黑板上这样，大概拿个11分呢12分没有问题了，那你会觉得奇怪啊，少掉了3分跑去哪里了呢？这就是呢同学在考场上呢考验你的细心程度。理论上你写到这样很不简单了，整个题目的重点呢90%全部写到了，但是完整性略显不足。哪里的完整性不足呢？来，很多补习班的解答在这里跟你加上一句话，这就是呢我们带同学看的第二个题目所得到的结论，就是请你呢尽量呢先写权利发生事实。多写这一段，通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否则我们不会浪费美国时间。明明题目不是问你权利发生事实，为什么每次解题呢都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多写个4-5行来跟你写权利发生事实呢？一定有它的道理。因为国家考试很奇怪，约定俗成的习惯就是呢权利发生事实往往会夹杂呢自认的概念，这好像已经变成国家考试不成文的惯例，喜欢在权利发生事实这个项目里面挖一个小洞小陷阱呢考同学呢答题的完整性。那么这个小陷阱通常就是我们前天所讲的几乎都夹杂自认的概念。那像这个题目呢怎么看呢？来，同学仔细思考就知道，有些补习班解答怎么写呢？权利发生事实寄托物的交付寄托合意本来是由甲负举证责任的，但是现在 夹杂陆永嘉老师呢所解释的这一个名词，前天才刚念过，同学应该还有印象。你要多拿个两三分绿色粉笔，这一段文字请你加上去，这也是标准的期刊论文型的考题。怎么说呢？这个权利发生事实现在不用夹举证了，理由何在？因为你第三段写到提示情形，这个呢签单的真伪涉及到银行能否扣款有无抵消权的时候，那么学说上怎么讲呢？银行扣款就代表银行行使抵消权，银行主张扣款主张抵消权，前提上必定是银行自认说你有在我这边存钱吗？这是法学逻辑推论上当然的道理，一定是你有在银行存钱，你对银行有一个消费寄托债权存在，这个前提确认之后，银行才有办法主张扣款抵消啊。否则如果你在他的银行里面没有半毛钱，没有任何消费寄托债权的话，那他扣款要扣什么东西呢？这是逻辑上当然的道理。所以呢，学者在文章上就提到，事实上银行扣款行使抵消权的结果，实质上等同于银行已经自认说你有在我这边存钱，你对我这边有一个消费寄托债权存在的，这是逻辑上当然的一个道理。那法条的依据刚好就是前天我们所讲到的四种自认的变形里面，其中的一种叫复限制的自认，279条第二项。复限制自认这个名词的定义就是呢，被告和对方当事人对照当事人呢，于自认有所附加或限制，应否视同自认，由法院斟酌情形认定。那以黑板上例子来讲，被告已主张一个扣款抵消权的动作，他虽然没有直接承认你在我这边有寄托债权，但是透过这个呢附加的主张，也就是抵消权扣款的主张呢，评价他实际上的争议已经承认呢这个所谓的你在我这边有一个寄托债权存在了，所以实质上已经构成复限制的自认，发生自认的一个效力，等同于承认说呢甲在银行呢有10万元寄托物，10万元寄托债权的存在了。所以这个题目你要分数多拿了两三分呢，这个复限制自认的理论279第二项记得写上去。好，那么最后呢收尾的阶段就是我们刚讲的，请你呢实例题的时候尽量按部就班写呢权利发生事实啊，多写这一段说真的占不了你几行的空间，但是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已经变成一个公式化的考法了。大部分的实例题呢都会在权利发生事实这个阶段里面夹杂所谓自认免除举证责任的相关争点，这连续带同学看两个国考的题目呢，希望能够对你将来解题上面呢有所帮助哦。好，那么以上呢，我们就把举证责任分配呢，带同学呢看完这几个案例呢，来强化刚刚所讲的抽象概念。那再次强调没有讲的部分，希望你回去自己看，因为抽象的法律概念呢，多看几个题目，强化你具体应用的能力之后呢，将来你在写考卷的时候会更得心应手了，各种抽象的考题变化呢都难不倒你哦。反正不管题目怎么变，游戏规则原理原则永远都是相同的一个模式。好，那么以上是关于呢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呢，我们就帮同学呢把相关的重点呢介绍到这里。那这个部分看完之后呢，问题还没有结束，来请你往后翻，抱歉，应该是往前翻才对。来，翻到呢38页以下，在各位回家前呢，把后面这一些呢附带说明的部分呢，跟同学稍微提示一下重点。来，第八个标题呢，89年修法后举证责任分配的一个现状。这个标题在讲什么呢？刚刚我们黑板上所念的这个什么法律要件分类说通说的见解呢，这是89年前的通说， 89年后也是通说，所以修法前后呢都是通说见解没有错，但是吼89年后你稍微注意一下，很多学者的教科书怎么讲的？他说啊，89年新法修正277条之后呢，从修正后的立法理由书，这个修正的重点条文本身反而看不出来，是夹杂在立法理由书里面。在修正后的立法理由书里面呢，特别谈到，为了因应呢个案的不同呢，举证责任分配应该赋予法院弹性裁量的空间。所以89年新法修正后啊，最大的特色就是还是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原则，95%以上的案件还是按照黑板上通说教你的，但是保留一点弹性空间，极度例外的情形，少数不到5%案件的类型呢，可以授权法院弹性的调整举证责任，例外的不依照法律要件分类说了。哪些例外的情形呢？来，同学看一下277条的一个规定。277条但书说，但法律别有规定或依情形呢显失公平者，不在此限。增设但书呢创设举证责任的例外啊，这个例外很抽象。什么叫依其情形显失公平者呢？那文字的说明，同学看一下38页到39页刮胡二立法理由的说明。那这个说明呢，先看刮胡一好了。刮胡一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89年修法增订但书之后呢，例外基于公平正义的考量，可以授权法院弹性调整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例外的呢排除这个通说的见解，个案去弹性调整。那现在会考的就是怎么调整啊？到底哪些的个案叫例外可以调整呢？你看一下刮胡二的立法理由，在39页。来，39页的第四行以下，故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曾经依照诚信原则呢，弹性调整举证责任，尤其是公害、交通、商品制作人、医疗纠纷事件的处理，如人严守本条所规定的通说原则，难免产生不公平的现象，有违公平正义。所以呢，增设但书规定呢，法律别有规范或依其情形显示公平者，不在此限加以因应。好了，那么结论就是呢，很多同学死背呢第四行以下，你看不懂什么时候要用例外，所以你就把立法理由的公害、交通、商品制造人责任、医疗纠纷，还真的呢把它全部背起来后，那同学今天上完课不要再干这种事情了。立法理由只是举例说明了，不以这四个类型为限，你不要呆呆背这四个类型，结果人家考你第五个类型呢，你的脑袋就转不过来后。要记不是去死背立法理由所列的什么公害啊、交通啊、医疗等等，不要去背这个了，你要记的是背后的学理概念。什么样的案件可以被评价为277条但书例外所谓显失公平的情形呢？这个显失公平啊，举证责任呢可以例外的排除通说，由法院个案弹性调整的呢，法条规定两种情形，那立法理由是针对何谓显失公平呢来加以说明。因为法律别有规定，这个解释论不生困扰吗？如果有哪一个法条特别规定说 A 事实应该由原告举证，那法律有规定呢，当然直接依法律，没有必要特别强调。所以立法理由要特别强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什么叫做显失公平呢？来，同学记得重点，显失公平呢在法律上两种情形了，一种叫做证据偏在，第二种呢，各位念到都快烂掉了，诉讼法上很喜欢抬出来的大帽子。有时候法律吼念得越久呢，你大概呢都知道这些学者要变什么把戏，理论的重点在哪里呢？多看几遍，大概自己都反射动作了。 显失公平的案例最常见的两种，一种叫证据偏在，这个专有名词是什么意思呢？先前在讲222条讲过，不晓同学还记不记得了？证据偏在在学理上的定义就是呢，客观上难以期待负举证责任的一方有证明的能力，这种呢客观上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讲白点了，根本无法期待他有证明能力，这叫期待不可能。那这种情形学理上叫证据偏在，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像邱彦公老师文章所讲的什么样的民事诉讼纷争事件有证据偏在的特色呢？大部分都是涉及到专业型的纷争判断事件。所以各位刚刚书上念到的立法理由涉及到专业判断专业型的纷争事件，最典型的就是立法理由书提到的医疗跟交通。诶，为什么立法理由说例如医疗跟交通的事件呢可以例外的弹性调整举证责任？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医疗纠纷里面呢，医生医院有没有故意过失，涉及到专业医疗领域的判断。你不是念医学系的，你怎么晓得呢？你的病开抗生素跟开类固醇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它的剂量多少会影响到你病情多少，这是专业的医生医疗专家才会，一般老百姓就要去证明说医生开的这个药跟你身体的损害有什么关系，开玩笑，他还有那个证明的能力吼。所以这种专业型的纷争事件往往就是典型的学理上所谓证据偏在，负举证责任的病患病人呢往往不具有证明能力。交通事故也是一样，你被撞都一刹那碰的一声，你就天旋地转的昏倒了，不省人事了，你怎么可能背后长眼睛去判断说哦，撞你的车从哪里冒出来的，时速是多少，这个不可能啊。所以要求你这个被撞侵权行为的被害人呢，要去全然的对故意过失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客观上难以期待，因为你被撞的一刹那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交通事故责任的归属往往也涉及到专业的所谓鉴定判断，到底是哪一台车违规，这也往往涉及到对交通法规的理解，专业鉴定机关呢那个车辆行车事故鉴定委员会才有办法做鉴定了。所以这种呢专业型的纷争事件就是学者所谓最典型的证据偏在情形，可以授权法院弹性调整举证责任。那么在实务上用的最多的，同学看报纸就知道，用的最多就是医疗诉讼。医疗诉讼本来理论上你去告医生告医院主张侵权行为或债务不履行，好了，举证责任都在你这边，理论上你要证明权利发生事实就是证明医生有故意过失，所以医生的医疗行为有没有故意过失跟你的损害有没有因果关系，这叫侵权行为诉讼标的的权利发生事实，理论上是由原告受害人病人要负举证责任。但因为病人欠缺医疗专业，往往呢存在证据偏在的情形，所以呢最高法院很多判决都说医疗纠纷弹性调整举证责任反而科与医生科与被告这个医院呢要负举证责任，反而是医院跟医生要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没有疏失，而不是病人要去证明说你这个医院的医生呢有故意或者是过失了。这就是最典型的呢弹性因应呢277条但书的规定呢做举证责任的一个调整。那么呢构成了所谓呢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例外，可以例外的把呢侵权行为的权利发生事实呢转由被告呢来负举证的责任。再来第二种呢被评价为显失公平的叫公益色彩浓厚的一个事件。什么叫公益色彩浓厚啊？涉及到不特定多数人的权益，就是各位呢书上所看到的商品制作人责任，还有什么呢公害的事件。那事实上不以此为限啦，环保啦消保诉讼都一样，立法理由虽然没有写，但是请同学自己举一反三灵活运用。 公害、环保、消保、商品制作人等等这一些的侵权行为纷争，它的特色就是涉及到不特定多数人的权益。商品制作人制造出来的食品有问题，吃的人很多后，全台湾2200万同胞可能都受害，不是只有你受害而已。所以这种涉及到不特定多数人权益的纷争呢，公益色彩浓厚，越是浓厚的事件，越应该授权法院呢站在公益的角度弹性调整举证责任。所以法院呢可以依照了277条但书，反而命这个被告商品制作人呢，或者这个排放废水的工厂呢，你要负举证责任，证明你制造出来的食品没有问题，或者证明你所排放的废水呢符合环保的标准。所以呢，我们就把呢例外的情形277条但书啊，什么叫显示公平，例外的可以排除通说见解，由法院个案弹性裁量呢，它的游戏规则、法律的理论背景呢，就跟同学简单的说明到这边。所以啊，你可以呢下一个结论，我们现在举证责任啊，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则呢，原则就是法律要件分类说，刚刚花一大堆时间讲的那个学说啊，95%的案件依照原则，但是有例外。例外呢，277条但书规定两种情形，第一个法律别有规定，第二个显示公平。那请你补充在书本旁边，其实不用补充啊，我们书上有，你注记一下页数就好了。来，这个例外严格来说有3种哦，其中2种是277条但书黑板讲的法律别有规定跟显示公平，还有1种是法条没有的，但是是学说创设出来的，你注记在38页旁边。这个例外呢，你往后翻，来翻到各位书上的64页以下。64页以下呢，下礼拜我们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呢，第4个标题举证责任的转换，98年司法官考过，前年才刚考啊，摸着良心讲，考这个呢有一点妖兽哦。怎么说呢，以前呢举证责任转换这个单元呢，我们都跟同学讲呢轻描淡写带过，请你自己看，因为这个以前我们认为顶多只有研究所会考，因为它是一些纯学说理论的创设，结果没想到哦，除了法研所考之外，98年司法官呢，这个国家考试呢，居然直接考你问答题。98年的出题者有够懒哦，他连实例题都懒得设计，直接就用问答题考你说，何谓举证责任转换？请你依照我国现行的理论呢加以论述，摆明就是考你呢纯学说理论的概念。所以反倒是呢，因为考过后，所以呢花一点时间跟你讲。那么这个第4个大标题呢，各位再往后翻。来，所谓举证责任转换呢，包含了2种的情形。第一种情形，64页的刮胡一叫法律上的推定；第二种情形，在71页叫做证据契约。这个呢，所谓学理上创设出来的举证责任转换、举证责任分配的例外呢，所谓法律上推定，性质上就被评价为黑板上体系表里面的277条但书。277条但书所创设的第一种例外，法律别有规定。什么叫法律别有规定？礼拜二会详细跟你讲，就是呢刮胡一法律上推定的这一个理论。那现在先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你看到71页刮胡二叫证据契约。来，什么叫做证据契约呢？纯学理的概念，各位看注释66，帮你整理了相关的期刊论文、民诉研讨会，它的定义非常简单啊。证据契约就是呢，在辩论主义的前提之下，哎，各位，我国法采的是辩论主义嘛，所以在辩论主义的前提之下呢， 既然采辩论主义，所以呢，呼应辩论主义的原始定义呢，所谓辩论主义就是啊，事实跟证据的主导权在当事人身上，因此学者就借题发挥，既然事实证据的主导权在当事人身上，所以应该要准许当事人呢，针对证据这种诉讼资料可以自由加以约定。当事人基于程序主体权的地位，又在辩论主义的前提之下，当然各种跟诉讼有关的证据事项都应该准他呢本于程序主体的地位自由来约定，法院应该要受到他约定的一个拘束。所以什么叫证据契约啊？这个名词的定义呢，就是各位书上71页所看到的，现在都是采邱连公老师的定义了。证据契约指的就是凡是跟证据有关的一切约定，全部都叫证据契约。这个名词呢有够简单，反正跟证据有关的一切事项约定，通通叫证据契约。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书上就提到证据契约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你随便想都可以想好几个。譬如说什么呢？所谓跟证据有关的事项，第一种的可能性呢，你可能是有关证据类型的约定，或者是证据能力啦，证据价值，或者是说呢，有关证据类型的约定，什么意思啊？譬如说我们两个呢，原告被告讲好了程序主体权的尊重，我们可以说呢，非法取得的证据一概都有证据能力，这就叫做针对证据能力所缔结的证据契约，当然有效了。反正你们都没有意见的，觉得偷拍的违法的都可以拿来当证据的，原告被告都同意了，法院没有干涉的必要。再来，你们也可以对证据价值约定。什么叫对证据价值约定啊？就是对证据力的约定啊。我们原告被告可以讲好了跟法院呈报说，将来如果人证跟物证内容不一的话，如果鉴定报告跟路口的槟榔西施证人讲的话不一的话，优先以人证为准，这个就是针对证据价值所做的约定。当然也可以，法院尊重你们，受你们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个拘束。当然你也可以针对第三个证据类型的约定。什么叫证据类型啊？你们两个高兴的话可以跟法院讲，这个车祸案件我们只看鉴定报告，除了鉴定报告之外，其他的人证一概都不调查，不加以作为裁判基础。所以你高兴了，你要这样约定了，你们两个没有意见，法院当然尊重你们，这叫做证据类型的约定。依此类推，所以呢，理所当然的，你们当然也可以针对举证责任分配加以约定。这是逻辑上当然的道理，原告被告讲好了，只要你们两个没有意见，你们当然可以跟法院讲，报告法官，这个案件所有的事实，不管你是权利发生、权利障碍、权利排除、权利消灭，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约定说，所有的事实都由被告负举证责任。你们要这样约定，被告也没有意见，法官当然尊重你们，就依照你们所讲的，全部都由被告负责举证。所以在概念法学的体系之下，证据契约当然也可能构成举证责任分配的例外。你们可以例外的约定呢，都由某一方呢负举证责任，或者某某事实特定由某一方负举证责任，这样自由的约定法院都加以尊重。所以证据契约约定的结果呢，当然实质上也可能造成举证责任分配的例外，例外的不依照通说的见解，改依当事人约定的内容。这就是各位书上的71页以下一直到75页呢这个专题所谈的。所以其实你概念懂了之后，细部的文字根本不用看这么细，它都是把证据契约呢做一些比较深入的学术研究，这个你有兴趣自己看一下。那如果呢没有兴趣深入探讨的话，你只要懂得黑板上这个体系，原来证据契约呢也会构成所谓举证责任分配的例外。所以三个举证责任分配的例外， 今天呢只能先跟你讲两个比较简单的显示公平的情形，还有证据契约的情况。那么呢98年司法官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法律别有规定，所谓法律上推定这个制度呢，我们留到礼拜二再做完整的介绍。那后面还剩下10分钟的时间呢，各位呢先看一些比较简单的概念。来，请往后翻看一下76页第四节，非常简单，10分钟就搞定了吼。所以呢刚好呢课程结束前这个小空档呢，把这个有够简单的单元呢重点很快的提醒你注意一下。来，第四节，什么叫证据程序呢？这个章节国家考试呢出题率极低吼，微乎其微，所以你只要把一些条文的观念稍微了解一下就好。这个单元呢只是在教你说调查证据的程序。所以什么叫做证据程序呢？白话文的解释就是啊，调查证据程序里面呢相关的一些诉讼的流程啦。那么呢立法者跟同学介绍，法官实际在开庭调查证据的时候，大概他的流程是怎么样的，调查证据的步骤，整个开庭的流程呢，法条有一些规定，刚好就是第四个单元，简单跟你介绍一下。所以呢调查证据的顺序，它的程序呢完全就按照书上法条的标题顺序。所以你看第一个大标题叫证据声明，285条规定。哎，什么意思啊？各位，这个单元的立法逻辑就是条文就是按照调查程序进行的顺序来安排。那请问你一件事，调查证据其日呢，第一件要做什么事呢？当然是由当事人声明调查证据的种类，这是辩论主义之下当然的逻辑顺序。一定要当事人呢基于辩论主义先跟法院呈报说，哎，我要调查 A 证据或我要调查 B 证据，一定是要当事人主动申请调查的，法院才能查嘛。所以整个程序第一件事当然是由当事人呢先声明的哪些证据他要调查。所以第一个大标题呢先从当事人声明调查证据开始跑起。好，那么大标题看完就好了，接着翻到79页。那么回家呢，各位呢自己花个10分钟看一下76页下面有一个专有名词，晚进民事诉讼法研讨会呢有所谓摸索式证明这个名词的说明。这名词法研所考过，它基本上还算蛮重要的，但是课堂不讲是因为呢它只是一个名词定义，你只要有看过一定会。所以书上文字呢整理得很详细，请各位回家自己呢花时间看一下何谓摸索式证明。在我们课堂上不浪费时间，但不代表它不重要哦，请你回去自己呢稍微的了解一下这个专有名词。来，翻到79页，有人声明调查证据之后，第二个标题呢286条叫证据取舍，很合理啦。第二个标题在讲什么呢？它的讲法就是法院不需要照单全收，这个逻辑上很好推论。当事人、原告、被告申请调查证据之后，你是法官，你有诉讼指挥的权利，你并不是要完全的照单全收，因为有时候当事人很鲁，同一个事实他跟你传20个证人根本没有必要哦，只要传其中一两个就好了。大家既然看到是同一件事，何必20个都传呢？所以呢，在整个调查证据期日里面，第二阶段要处理的就是证据取舍，顾名思义就是法官有筛选过滤的权限啊，并不是照单全收，你所声明的证据我通通都要查哦。所以286条说，法院呢针对当事人声明的证据呢，可以本于职权呢斟酌有无调查的一个必要，如果跟待证事实无关或者重复调查的事项，当然就可以排除呢不加以调查。那所以呢85年律师高考，哎，国考还真的考过这么无聊的东西，考什么呢？286的琐碎解释，哪些证据叫不必调查的证据， 哪些证据是法院可以驳回不用理会当事人的申请呢？那这个考点没有大学问，就是考同学用力的背79年第一次的决议标准的所谓的死背型的考题了。那么呢，最高法院呢曾经做成决议，在各位书上79到80页整理了一些所谓他认为的不用调查证据。那这个拜托哦，同学自己看就好了，再考出来的几率几乎是零了。只不过最高法院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见解，帮你整理了他们所认为的哪些叫不必调查证据。那你有兴趣的话，看一下能记多少就算多少了。所以它只是一个单纯最高法院决议的一个整理。好，那么证据取舍的阶段，除了可以排除不必要调查证据之外，第二段就比较重要了，在80页。来，80页叫做例外的时候呢，法院可以依照288条职权调查证据。这个法条也是89年民事诉讼法大幅修正的，那么学理实务上的争议很大。这个条文呢，在89年呢新法修正的时候呢，学术派几乎都主张把它拿掉，但是实务界坚持之下，这个条文还是留着。最后两相拔河之下，我们有一个折中的立法出现。来，那什么叫职权调查证据啊？各位看288第1项，法院不能够依照当事人的声明得到新证实，为了发现真实的必要，可以职权调查证据。翻译相信同学都会。法官为了发现真实呢，可以自己跳下去搜集调查证据。好，那请问你一件事，这个法条你看完一定觉得怪怪的，为什么呢？这是国内学者所强调的，这一个法条跟我国现行架构之下的辩论主义格格不入。确实如此啊，我国民事诉讼法既然号称采用辩论主义，那什么叫辩论主义啊？所有事实证据都要当事人主动提出，法院才能斟酌，这叫辩论主义的基本精神。所以在这个前提下，你居然允许法官可以不带当事人主张，自己跳下去职权调查证据，啊，其结果不就是抵触辩论主义的基本内容吗？所以当初在89年修法的背景之下，很多学术派都主张拿掉，因为这个法条呢，严格来说确实抵触辩论主义。但是为什么实务界坚持留下呢？很简单的理由，跟法律无关，跟个人的道德良知比较有关系哦。讲一句题外话，各位将来当司法官，你就会发现，这个工作做久了，你去问他们哦，每一个司法官脑袋里面的重点呢，绝对不会是什么人权保障哦，什么法律理论，那是考试的阶段才要学的啦。等你真正考上，你去问每一个法官，你从事审判最在乎的是什么？每一个都跟你讲，最在乎的就是不要担业障哦，就是不要乱判判错。所以客观真实的发现对你来讲反而重要。所以实务界很坚持呢，为了发现真实起见。有的时候当事人真的很笨，尤其民事诉讼，我国并不采律师强制代理主义，所以在实务的运作上，各位将来就知道，很多案件审理呢，因为当事人不懂法律，又没有钱请律师，所以都天马行空，乱七八糟，讲一堆跟本案无关的事实。在我们之前也举例跟各位说过了，譬如说车祸的案件，念法律的都知道，车祸案件的重点就是肇事责任的归属，送鉴定，看鉴定报告结果就知道责任归属了。我们法律人很好沟通，这个才是诉讼的构成要件，案件审理看重点就好。偏偏有的当事人很毒吼，他的车祸案件呢，跟你减负一堆证据，什么证据呢？他的就业证明啦，还有什么大学啦、高中的成绩单跟奖状，证明说他品学兼优吼，人品高尚，不会做出撞人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法官看了就很抓狂哦，你附的这些什么成绩单、奖状啊，什么就业证明啊、考绩表啊，说你的长官把你的考绩打甲等，你很优秀， 这些跟你会不会开车撞到人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结果你该举证该提出的证据呢都不提，反而呢整个卷宗都是你的奖状跟你历年的考绩表哦，去扯这些有的没有的，通通跟本案的待证事实无关。那这时候如果严格遵照辩论主义，问题就大了。严格遵照辩论主义，法官不能依职权把这个案件送去鉴定，因为你当事人没有申请鉴定，没有要申请做鉴定这个调查证据的动作，那难道我真的就没有办法送鉴定，要从你呢所提供的奖状跟考绩表去判断肇事责任的归属吗？想也知道不可能哦。所以实务界很坚持，有的时候当事人呢不懂法律，不能依当事人的声明得到证据得到新证的时候，应该要让我们跳下去职权调查证据，免得我们判错了但这个业障哦，将来是对司法官个人不好了。所以在两相的拔河之下，到底是客观真实的发现重要，还是辩论主义基本理论的维持重要，在89人就形成拔河的情况啊。拔河到最后，我国法采取一个非常畸形的规定，这个畸形的规定美其名叫中庸之道啊，实际上真的有点四不像。两相拔河互不相让之下，最后采的折中方案就是保留职权调查证据的规定，但是严格加以限缩。所以各位，你把你的目光回到81页，这边将来考出来你要写到的重点在81页的立法理由，也就是你看一下刮胡二288条第一项适用的前提，为了发现真实必要时得依职权调查证据，考试唯一会考的就是请你解释什么叫发现真实的必要。那同学看一下，你要了解早期判例跟邱老师他们的新法修正后修法理由的不同。在89年法律修正之后呢，这些早期的判例最高法院全部都不再原用，那同学要了解的就是不再原用的理由，也就是修法前后解释的差别。来，你看一下早期实务的见解，同学注意，在书本早期实务叫做广义说了，早期见解认为呢，法院可以职权调查证据的情形比较广泛。那么早期的标准何在呢？各位看一下判例出题字的部分，类因当事人本身的鲁钝或受外物的牵制，不按或不敢声明证据，这是71年台上字2808号的判例。当然这个判例现在被废弃不再沿用了，可是关键在哪里啊？早期实务界的见解认为，什么时候可以职权调查证据呢？各位翻成白话文就是，只要你觉得当事人够笨，你随时都可以职权调查证据。所以以前职权调查证据的依据是取决在当事人个人的一个因素。所以早期教科书说呢，可以职权调查证据呢，完全是看当事人个人，就像判例讲的，你是不是很鲁钝很笨，不懂得如何申请调查证据。凡是呢当事人个人期待不可能的情况，哎，你考卷不要写当事人很笨哦，这个学理上专有名词说，凡是你客观上期待不可能，无法期待当事人充分举证的，你都可以职权调查证据。所以早期可以用到288，范围是很广泛的。但是89年后考出来，你就要画风一转的，因为邱老师他们在立法理由动手脚，限缩职权调查证据的范围。现在你要用288可以，但是范围比以前狭隘的多了，很严谨。怎么个严谨法呢？你看一下阿拉伯数字的第二点，限于维护公益有关的情形呢，法院使得依职权调查证据，又来了，可以用288的前提呢，又回归到跟277一模一样，专门局限在证据偏在跟公益色彩浓厚的事件，只有这两种情形之下呢，才有办法的职权调查证据。如果是这两种情形以外的， 当事人就算再怎么笨厚再怎么鲁钝，你现在要严格遵守辩论主义。所以如果今天你看到题目这样考你，甲告乙返还借款100万的诉讼，单纯的返还借款之诉，请问你法院得否职权调查证据？在刑法较构之下，这个免谈哦，因为你返还借款之诉既非专业型的纷争事件，不具有证据偏在，又不是公益色彩浓厚的事件，所以这个一般的私权纠纷，你只能单纯回归辩论主义，所有的事证都要当事人主动提出，法院才能采为判决的一个基础。这是概念上来讲呢，288职权调查证据呢，修法前修法后呢，相关的解说的差异。好，那请同学再注记在书本旁边。288的重点，除了刚刚80页所看到的之外，你加上一句话，这个是下册才会看到的。288的法条如果适用错误的话，构成上诉第三审的事由。也就是呢，因职权调查证据未调查，或不因职权调查证据而调查，均属判决违背法令，都可以构成上诉最高法院的事由。这个简单的重点，请各位附带的注记一下。好，那整个288条职权调查证据的条文呢，相关的重点，我们就全部为各位说明到这边。那最后呢，你回家之前还剩下第三个标题，这个花5分钟来看一下吧。来，83页以下呢，证据程序呢最后的一个小争点呢，第三个大标题叫证明妨碍，这也是呢89年的新法呢全新增订的一个制度。那什么叫证明妨碍呢？同学直接看小六法282(1)这个增订的条文。当事人因为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蔑失、隐匿或致碍难使用者呢，法院可以斟酌情形，直接认为呢，他造关于证据的主张或者该证据待证的事实为真证。好，法条念完了，这是89年呢增订的证明妨碍的规范。这个条文，请你注记在小六法或者讲义旁边。新法的制度呢，在期刊论文的讨论呢还算蛮热烈的。那么浓缩起来呢，它有4个小小的重点呢，我们回家前就花个几分钟时间很快看一下。来，第一个重点就是呢，来，这个证明妨碍呢，各位简单的把4个重点稍微注记一下，将来复习的时候呢瞄一遍，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可以直接跳过去的。来，什么叫证明妨碍啊？首先呢，你先做名词解释，条文你念过了，证明妨碍的定义就是呢， 有人如果去妨碍你使用证据的话，法律要给他制裁。就像你条文念到的，因为故意呢毁损或湮灭证据，致他造呢碍难使用证据者呢，法院可以直接认为待证事实真正。这个白话文很好懂啦，你听实际的案例就知道为什么要增设这个条文。譬如说呢，甲告乙呢返还借款的诉讼里面，那甲告乙呢针对这个返还借款之诉啊，甲呢他明明有借据一张，我有借据跟这个汇款单，可以证明你有跟我借钱，我也有把钱给你。那么甲可能打算开庭的当天把这个有利的证据拿出来，某乙事先得到风声，故意潜入某甲的家里面，就把借据跟汇款单偷出来隐匿湮灭，那这个叫做他造当事人故意妨碍对照的使用证据。甲明明可以提出这些证据的，因为某乙的故意行为，故意把它毁损隐匿湮灭，导致某甲拿不出这个汇款单跟这个借据，那以这种呢故意妨碍对照使用证据的行为，立法者想也知道当然要加以非难。你不可以妨碍人家攻击防御，妨碍人家提出有利的证据啊！你有这种妨碍行为，我们一定要苛责你，赋予你不利的法律效果。那什么样的法律效果呢？各位先看一下黑板上的第三点，新法修正的第一个主轴呢，你去妨碍人家使用证据，害人家某甲拿不出借据跟汇款单，那我们怎么非难呢？立法者现在采区分的一个效果，你条文看清楚哦。法院可以审酌情形，认为两种效果不一样哦。看清楚，他造关于证据的主张真实，或者直接认为待证的事实真正，这在法律概念上是两回事，由法院依个案弹性认定。怎么说呢？以黑板上这个情形，请同学一定要区分这两个效果哪里不一样。第一个效果比较轻微，叫直接认为该证据的主张真实。什么叫直接认为该证据的主张真实啊？指的就是真的认为有这个证据存在。譬如说黑板上这个例子，假设说今天乙呢，他是去这个呢毁损汇款单，好了，毁损汇款单这件事导致甲没有办法提出汇款单，这时候法院可以第一个认定确实有这张汇款单存在，确实有汇了100万存在了，这叫做第一个效果呢，直接认为该证据存在，这个效果是比较薄弱的。为什么呢？哎，同学注意，证据存在不代表待证事实一定真实，像借款的诉讼里面有汇款单，顶多只能交证明有交付款项的事实，但是有交付款项给你，法律上不代表说两造确实有借贷的关系，借贷的事实存在，因为汇款给你的原因很多，有可能是借贷，有可能是赠与，也有可能是买卖价金的支付，所以单纯一张汇款单后不能够100%笃定说一定有借贷关系，借贷事实，所以呢现行法才弹性的赋予法院裁量权。某乙如果是毁损的这一张汇款单的话，那么法院可以认为说第一个效果比较薄弱，只有证据的主张真实，就是只有存在那个汇款单了，但他也可以呢直接认定第二个比较严重的效果，直接认定待证事实真正，法院也可以说我就直接认定说呢借贷事实、借贷关系存在啊，到底选哪一个效果呢？由法院斟酌全辩论意志跟综合其他证据所得的新证结果呢， 再来做一个呢统一的一个评断，所以呢赋予法院的弹性裁量的空间，并不是说你一有证明房贷一定要认定贷证的事实真正，不一定，有可能呢只是认定该证据存在，有汇款的存在而已了，但是有汇款行为不代表你一定会胜诉，不代表借贷事实关系必定存在，这在效果上是有区别的，授予法院个案弹性裁量空间。好，这是效果的部分，再来剩下两个就很简单了，来看一下法条的文字解释。法条说呢，证明妨碍只有在故意的时候呢才有适用，这是条文白纸黑字写的，所以过失有没有适用呢？什么叫过失有无适用？有的时候当事人呢是所谓瞎猫碰到死耗子后，可能你不小心呢刚好呢毁损掉这一张的汇款单，毁损掉这个借据，不是故意的，是不小心的。什么叫不小心呢？譬如说呢，甲乙两个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是室友好了，那有一天要倒垃圾，看你门口一个纸箱呢，好心想说帮你拿去资源回收，没想到你的借据就放在那个纸箱里面了，那不小心就拿去资源回收掉了。过失所产生的证明妨碍有没有这个呢？282G 的适用，依照文例解释是没有，但是85页呢，邱老师他们为首呢学界的多数说才肯定说，认为呢应该要放宽证明妨碍的一个要件，所以过失为证明妨碍者，法律也要加以制裁，也要加以非难。那详细的理论基础呢，你有兴趣的话，请你回家花个3分钟自己看一下85页，为什么许淑兰老师、沈慧老师他们都认为过失证明妨碍的情形仍然应该要加以制裁，那有些法理上的推论过程呢，同学自己看一定看得懂，这请你回家花个2-3分钟稍微看一下。再来第三个重点呢，看回黑板的第一项，这就是一个基本常识了。新法修正之后呢，各位同学要知道282G 并不是一个无中生有呢全新的增设的条文，不是，这个条文旧法时代就有了啊，旧法的条文摆在362，所以新法只是把旧法的362搬个家而已，把旧法362的条文原封不动的呢移至往前移到282G，所以你现在看到的362呢变成删除不存在。那同学就会问，立法者吃饱撑着太闲吗？一样内容的条文干嘛只是单纯的调整条文的号次呢？这个调整是有意义的，学者在文章上都强调，同学要是考出来要记得点上去。什么意义呢？条文顺序的挪制呢会产生扩大证明妨碍适用的一个效果。怎么说呢？各位听一下你就懂了。旧法摆到362的缺点是什么呢？362条呢，下礼拜我们会念到，它叫做书证的单元，它是摆在文书单元里面，摆在书证的章节。换句话来讲，89年之前，你证明妨碍摆在书证，其结果就是呢，只有妨碍对方使用文书、妨碍对方使用书证时呢，才会发生证明妨碍的制裁效果。像黑板上这个情形，你以呢去毁损甲的借据或毁损甲的汇款单，当你毁损湮灭的是书证文书的时候，法律才给你制裁，给你非难，才有证明妨碍的效果。这是旧法时代你摆在362这个条文是文书章节的规定所得到的解释。但立法者说，证明妨碍的情形呢不应该只有局限在文书，实务上面会妨碍他照使用证据的，除了妨碍他照使用文书之外，当然也可能是妨碍他照使用证人吧，其他证据也有可能被妨碍。像黑板上这个例子，甲他可能要传 A 做证人，假如今天你妨碍的证据种类是证人的话，旧法就没有办法涵盖了。 某乙知道甲要传 A 出庭作证， Y 呢就把 A 呢给做掉了，杀人灭口的话，这个当然叫证明妨碍，妨碍对照，妨碍某甲使用证人。可是这种行为在旧法上你没拿他的皮条，因为旧法的规定里面呢，证明妨碍摆在文书的章节里面，只有妨碍他照使用文书才有不利的效果。那立法者认为太过狭隘，所以条文的顺序挪到282(1)，就是把证明妨碍的体系呢，从各论挪到总论，从各论只适用书证的情形，挪到证据章节的总论，变成一切证据的妨碍都有适用。所以在新法架构之下，现在你不管妨碍对方使用人证、物证或书证，全部都有证明妨碍的不利效果，并不局限于旧法时代362条的妨碍对照使用文书了。这是第三个呢修法的一个重点。好，最后第四个修法重点呢，第一章会详细说明，今天只花一分钟简单讲一下邱老师他们的邱派的见解，说啊，282(1)证明妨碍背后的法理思想呢，出现了一个专有名词，是协同主义协力义务的贯彻。这个名词什么意思呢？各位今天简单听一遍就好了。什么叫协同主义协力物啊？它的白话文解释就是呢，双方当事人都要互相负有协助尊重的义务。这是诉讼法上邱老师他们的体系，认为双方当事人呢，并不是纯粹对立仇视的两造当事人，你们的关系不是仇恨对立的情形，相反的，要苛于你们相互协助、相互帮忙的义务。只有双方当事人相互协力、互相扶助的情况下，诉讼才能妥适进行，才更能够呢促进诉讼经济，协助法院发现真实。所以邱老师他们一个理论叫诉讼法上的协力义务，详细的内容第一章序论会跟你完整的介绍。今天你听第一遍，原来证明妨碍就是协力义务的具体落实，因为背后的法理思想我们强调是双方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既然要互相协助，就不准你去妨碍对方使用证据。妨碍对方使用证据本质上就是破坏互助协力的义务，破坏这个互助协力的义务呢，法律上当然要苛于你不利的一个制裁。所以呢，这个条文呢背后的法理思想呢，带有诉讼法上协力物贯彻的一个思想在里面。好，那么这是整个呢282(1)法条呢证明妨碍的规定呢一些衍生的学理上概念，我们就为同学呢简单的说明到这边。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把第四节呢完整的说明到此。那剩下来所谓的法律上推定98年司法官的这个单元呢，我们就留到呢下个礼拜二完整的时间再跟同学接续的来看。